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39集，处处不安生。一，陈欢在外头溜达了一圈，他本意是不想走的，只是今日轩辕岭说的话太气人了，他心里不高兴，便出来溜达了一圈，心里仍旧想回去的。可等他赶着时辰到宫门口的时候，却摸遍了全身都没找着那块令牌。值守的侍卫看了他的眼神已经有些变了，警惕又探究。陈欢气急，仔仔细细又找了一遍，竟然仍旧没寻到。 难不成是什么时候丢了，还是被偷了？ 他脸色变幻不定，干脆也不找了。他之前是大总管，进出宫门多少回，就算侍卫不认识他，统领也认得。想到这里，他干脆挺着胸膛往里走，却被侍卫交叉着长枪拦住了去路。 你们不认识我，把你们统领过来。 侍卫面面相觑，只觉得陈欢长得好，却又不是个女人，偏又穿着内侍服，两人对视一眼都有些想歪了，只当是皇帝收入后宫的人，偷偷摸摸溜出宫去胡闹的。 你是哪个宫里的？ 他们不敢轻易放人进去，若是认得还好说，这不认识的实在太危险。 宫里都是贵人， 皇上皇子妃嫔哪个出了岔子，他们都脱不了关系。陈欢憋了口气，不情不愿道： 大明宫的。 两人对视一眼，视线里带了几分了然，果然是皇上的鸾宠，心里下了定论。两人接下来的盘问便多了几分敷衍，却仍旧不肯放心。陈欢有些生气： 你们不信，就去大明宫里问问，随便找个人来都认得我。 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两人犹豫片刻，正想放行，耳边忽然有人道： 不许放行。 两个侍卫当即将长枪又合在一起，拦住了陈欢的去路。陈欢脸一黑，盯着来人看，有些眼熟，应该是见过的，却不知道他为什么拦下自己。 他说是大明宫里的，你们就信？若是他心怀不轨，伤了贵人，你们谁担待得起？ 两名侍卫连忙低头认错，陈欢涨红了脸，抖着手指着自己的脸： 你不认识我，我是陈欢，大总管陈欢。 校尉冷笑一声： 哼，宫里的大总管叫张晋忠，年过60，你看看你哪里像。 陈欢瞪圆了眼睛，被狠狠噎了一下，他的确不是大总管了，可这品级不过是最近才没了的，总不至于被人忘得这么快。他还要再说，校尉已经抬了抬下巴，让人关门下药。陈欢急了： 你们别把我关在外头啊，我告诉你们，皇上要是找不到我会很生气的。 校尉面露嘲讽： 今日皇上宣召了陈大人入宫，这个时辰还没出来，想必是要留宿，你这瞎话编的可不怎么样，连宫里的情形都看不明白，皇上是什么人，会在意一个奴才？ 陈欢愣住了，他前脚刚走，轩辕岭后脚就把人接进了宫。 人若是留宿大明宫，是住偏殿还是？ 他浑身一个机灵，扑到门上打算硬闯，校尉没想到他有这样的胆子，抬手抽刀，在他脖颈上划了一道血痕。陈欢惊得一哆嗦，僵住不动弹了。校尉冷冷看着他： 擅闯宫门者，杀无赦。 陈欢被吓住了，眼睁睁地看着宫门在自己面前合了起来，他无处可去，只好等在宫门口，想着万一有认识的人来往，可以把他带进去。这一等就等了一夜，他坐在墙角睡得迷迷糊糊的，还没瞧见旁人，倒是先被人看见了。陈荣黑着脸远远看着他，声音里带着怒气： 他怎么还在这里？ 他身边跟着昨天的校尉。闻言眼神一闪， 陈大人，咱们昨天的买卖可只是不许他入宫，这把人赶出城可不是这个价啊。 陈荣心里一沉，这校尉这般贪得无厌着实让人厌恶，可若是真能让陈欢消失，他掂了掂手里的荷包，抬手丢给他， 一个废物只值这个价。 校尉眉梢一扬，有些好奇，我也没听说过这燕人闹出什么事情来，怎么你就想着要人家的命啊？你们读书人倒是比我们这些武夫还要狠辣。陈荣不咸不淡地白了他一眼， 你怎么还在这里？ 你们武夫都这般话多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做你的事情吧。校尉撇撇嘴，没再多说，趁着时间还早，急匆匆去赶陈欢了。毕竟是钱大总管，就算脾性不招人喜欢，可怎么都有朝臣认得他，倘若真的将人带进宫去，他可就不敢下手了。因而陈欢迷迷糊糊察觉到人跟前站了个人的时候，一抬头，先看到的是金属冷硬的光泽。昨天被划出的伤口忽地疼起来，他身体一颤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抬头惊疑不定地看着校尉， 你干什么？ 校尉一笑，你守在宫门口干什么？赶紧走，你这般鬼鬼祟祟若是再逗留，我就将你抓进大牢，进了大牢还怎么回宫？陈欢权衡了一下，不甘不愿地走了，却没瞧见那校尉正偷偷摸摸地跟在他后头。他绕着城里走了一圈，肚子咕噜噜叫起来，他昨日只想着出来溜达溜达，身上并没有带多少银子，眼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宫，更不敢糟蹋，便想着去买两个包子。他琢磨了一下距离，抬脚往小巷子里钻，想着抄近路来回，要是脚程快，还能赶上众位大臣进宫上朝，说不定就有谁认得他，肯将他捎带进去。这样一想，他走得便越发快起来。冷不丁身后响起脚步声，他心里忽的一突，一股莫名的危机感涌上来。他的确不甚聪慧，可预感却十分准确。他小跑起来，心脏扑通扑通乱跳，身后的脚步声也急促起来。陈欢撒丫子狂奔，在小巷子里钻来钻去，却没想着这时候人多的地方才最安全，只一门心思跑快点，跑着跑着就钻进了死胡同。他回头一看，方才的校尉正拖着刀一步步朝他走过来。 你想干什么？ 校尉耸耸肩， 别紧张，我杀了不少人，动作很快，不会疼的。 陈欢白了脸，他要被杀了，可是谁要杀他？陈荣的脸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，随即便摇了摇头。他看陈荣，只觉得他和自己差不多，并没什么大出息，他自己连只鸡都没杀过，自然不信陈荣敢杀人。可除了陈荣，他突兀地想起来那天御书房轩辕凛的话，心里一阵阵的发冷，脸都白了。校尉一笑， 哟，这是猜着谁派我来的了？那你黄泉路上好走。 他心里不将陈欢放在眼里，本来这些阉人便没什么本事，行为做派又像极了女人，瞧着便让人心里厌恶，因而这刀他挥得漫不经心，全然没想过会失手。直到金属碰撞的动静传过来，他才一愣，视线一瞥，就瞧见刚才撞飞自己刀刃的暗器斜斜插在墙里。他警惕起来， 是哪路英雄路过？ 他自怀里掏出一块银子晃了晃， 若是缺个买路钱，还请笑呢。 无人应声，校尉心里觉得不好，这不像是兴致突发来管闲事的样子，倒仿佛是专门来保护这阉人的。他心里急转，实在想不明白，陈欢这样的出身，这样的脾性，什么人会大费周章护持他？难不成是宫里那位？可往日里只听见陈欢如何受罚， 因为瞧见他受了多少赏赐，怎么看都不像是受宠幸的样子。更遑论派高手暗中护持，他一边竖起耳朵听周围的动静，一边小心翼翼朝陈欢靠近。 还请兄台行个方便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就是。 他将银子丢在地上，想了想又加了一锭。他倒是不心疼，最后总能再找陈荣讨回来，只是很怕这来历不明的高手不肯罢休。 周遭仍旧无人应声，校尉静立片刻，没听见动静，只当人走了，心里一松，这才抬头看了眼陈欢，他还木呆呆地站着。 他周旋这半天，对方动都没动，他只当是陈欢胆小如鼠，被吓傻了， 眼神一凉，抬手就要再看，手腕却是一阵剧痛，兵器被打飞出去，他闷哼一声，右手剧痛起来，他瞧见有血从手腕处淌出来，整条右臂都酸软无力起来，他的手筋被人挑断了。焦薇不可置信地盯着手腕看，愤怒随即涌上来，可又被理智硬生生压下去。对方出手这样狠辣，功夫又显然在自己之上，若是想杀自己简直轻而易举，搭上自己一条胳膊已然出乎校尉预料。他万万没想到不过是个阉人，竟能付出这样大的代价，当下也没了再杀陈欢的心思，跌跌撞撞的就往回跑了。安慰瞧了眼陈欢，见他还直愣愣地戳着，便捏起一枚石子轻轻扔了过去。陈欢身体一颤，眨了眨眼，脸上才恢复了几分神采。他看了看眼前的情形，地上散落着的暗器和长刀，校尉还流了一滩血，看着有些触目惊心。陈欢猛地一颤，仿佛是现在才想起害怕来，可脸上又不全然是畏惧，还有些别的神情漫上来。只是不等暗中那人瞧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情绪，陈欢便靠着墙蹲下了，慢慢将头埋进膝盖里，仿佛睡着了一般，半晌没动静。安慰摇摇头，心道这心也太大了些，也不怕那人去而复返再来杀他。他心里前期两句，正要再丢枚石子将人喊起来，手却一顿，忽地反应过来了，陈欢方才的表情是悲哀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